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因为新的一年给我们机会数算我们过去所领受的恩典，也提醒我们未来的盼望是有何等大的盼望。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祝福心福，让心福能够有成人主日学，也愿你借着这个成人主日学，真的是能够造就你的圣徒们，造就弟兄姐妹，造就你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新年快乐！我们今天特别欢迎那个中亮的妈妈，她是有些人看认识她，因为以前在那个红恩堂就见过她，但第一次到新福，欢迎你来，也欢迎秀良，很久没见。OK，欢迎，新年快乐！OK，今天是新民信仰告白第八章，中保基督，应该是，其实我们都可以跳过去了，因为大家都上过基督论的课。中保基督，很精彩的一章。我们今天试着 cover 前面四条。后来我今天早上看一下这教材，我好像又放了很多东西进去，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可以 cover 完。不过没有关系，cover 不完就等Johnny 来帮我们解释。中保基督第一条，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可以吗？有问题吗？OK，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他们的每一章每一章的 progression 进度，应该是蛮合理的，就是符合圣经的救赎历史，上帝创造，上帝的护理，人的堕落，上帝与人立约，立约之后就上一章我们讨论上帝与人立约，接着第八章就讨论中保基督。中保你会想到就是一定是有约的概念嘛，两者之间的中间人。中间的担保 （intermediary, mediator），第一节说他，哦，我知道是什么了，这边有回，没，不好意思，你们有听过一个那个英文的形容词叫 Rube Goldberg。Rube Goldberg 就是，你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 Rube Goldberg，就是他发明的很复杂，其实只要 A 到 B，可是他非要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可能会到 B。那我们现在的形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试着今年这土法炼钢，这是我练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年有改进的空间。Anyway，中保基督第一条，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有新意新命信条，神照着自己永恒的计划，随着己意拣选，设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他是按照他永恒的计划。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上帝的救赎计划是 option B， 第二计划，第一计划行不通了，亚当没有顺服了，所以他在想办法做一个另外一个计划，补救的计划。但是按照先贤们告诉我们的，也是按照圣经中所启示，这并不是突发状况之下上帝的反应，而是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旨意，就是要立定他的儿子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OK， 这个是在永恒之中所立定的。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另外一个约的概念，在新民信仰告白没有明文指出，但是例如在第八点一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在上帝与堕落的人所立的恩典之约之上或之下，你要这么说，有另外一个约，也就是说恩典之约是建立在这一个约之上或基于这个约，这个约就是什么？ 这边我们所讲的神学的名词叫做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这个约是上帝与他儿子所立的约， OK， 他的儿子要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这个是上帝三一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旨意。那么讲到三一上帝的旨意，是只有一个旨意，没有分开的旨意，不是父的旨意、子的旨意或者圣灵的旨意。但是我稍微提一下，我不希望讲太多，神学家尤其是十七世纪高正统的神学家并非没有想到，如果你要说在永恒之中父与子这边特别讲到这两个位格有某种的协议，上帝利益子乐意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这似乎是有两个意志 right？ 有一个意志是提出来，有另外意志是同意，但是三位一体它是三个位格却只有一个意志，这是最基本的三一论。神学家怎么论述这个事实呢？约翰·欧文比如说，有其他神学家用类似的论述，关乎上帝外在的工作，什么是外在的工作？创造救赎 right？ 这个是关于上帝内在的工作还是外在的工作？虽然是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的协议，但是却是关乎他外在的工作。关于上帝三位一体上帝外在的工作，你的确可以说这是父的旨意、子的旨意，甚至是圣灵的旨意，因为外在的工作就我们所理解，就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某些工作会特别落在某个位格之上，譬如说只有一个位格道成肉身，不是三个位格都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可以说子他道成肉身。我知道这个讲起来，因为我神学家在这个上面他们也是，我觉得也是已经到了我们神学论述的极限。约翰欧文会说就这个外在的工作特别落在或 terminate 在某个位格上面，就此来说你可以好像刮上引号说这是譬如说子的意志或者是父的旨意，但是你要知道最终最终都是出于同一个旨意，但是却在不同的位格上呈现出来，因此你可以说这是父的旨意、子的意志、圣灵的旨意等等。 OK， 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只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可能会想说，如果你要坚持三位一体上帝只有一个意志，却说父子在永恒之中有彼此的立约，但你怎么解释这个立约？因为立约一定是两方面的协议，神学家会这么说，是出于一个意志，出于一个 will。 OK，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继续讲。他在永恒之中拣选和指定主耶稣，就是他的主神，只作于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什么要有中保呢？大家可以，我这次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就上帝的外在的这个救赎，外在的工作，就是这个救赎的计划，需要有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是的，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有一个本质上跨不过去的横沟，但是你还是要问 so what？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中保？他可以不要有中保啊，那我就受造物就也可以无份于造物主。我们上一个第七章那边就讲到说，受造物本来就没有任何的有份，本来就没有权要求说造物主一定要赐给他什么东西，所以这中保的意义是什么？就这个约，就这个中保基督，代赎，也就是救赎 right？ 为了要拯救一群人 ，OK， 所以在神与人之间要有中保，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那个方向在哪里走。我们之后还会再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神与人之间必定要有中保的话，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那边，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 你就思想为什么需要中保，如果需要有一位中保作为赎罪，那你的整个的 soteriology 整个的救赎论就会由这个来控制。也就是说，人得救并不是只是效法某一个好的非常神圣的行为榜样，如果神的儿子需要成为人来作为中保的话，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你如何理解你的救赎，我们的救赎。 OK， 因为如果说人是可以拯救自己，只要行为上面效法某一位教主，譬如说你理解耶稣基督为你的教主，你只是要效法他的话，说实在他不需要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他只需要是一个圣人。 OK， anyway， 这个是为我们之后要讨论的东西铺路。好，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拣选与指定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而这指定他做的这个中保有三重的职分。 OK， 三重职分啊，三重职分。先知、祭司、君王，这个跟他的名字有关系。他的名字，他的名号是基督，基督的意思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 right？ 你从此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虽然耶稣基督是在2000年前实际的道成了肉身，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那救赎主，成为那受膏者，是在旧约经文之中早就已经预告的。OK， 最典型的经文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61章等等，受膏圣灵浇灌在他身上，那位受膏者先知、祭司、君王，跟受膏者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受膏的就是这三种人，先知受膏，君王受膏，祭司受膏。 OK， 不止他做先知、祭司、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和救主 Savior， 拯救教会的那一位。 So 教会是谁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教会， right？ 教会是谁的教会？子恒，心服的教会是谁的教会？ 是基督的教会。 OK， 那我再问，教会是谁的教会？心服是谁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心服也是耶稣基督子民的教会，因为定义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在地的身体，而我们是身体的肢体。所以你仔细想这边讲到的这个字眼，有的时候我们就读过去，他是教会的首和救主。那如果你也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你和教会的关系在这个架构之下理解，应该会有一点，也就是说，也许我们容易讲说，啊，我都把时间给了教会，或者说，啊，我只要礼拜天去就好了，其他的是我的时间。You know, it's like 那个教会是教会，然后那个我的是我的。But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教会是你的，而你的手是拯救你的。这个教会的手是拯救你的耶稣基督，这个你和我的关系，我的东西属于我的和教会的东西，应该有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你们听懂我的意思？ OK，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的教会，而这教会的首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必须问，基督是否真的是我的教会，我的首，做我的头，做我的主， 和我的救主。他不止，你们可能都听过这句话，他不止拯救我，他如果拯救我，他必然也做我生命的主，大概这个意思。 OK， 接下来他是继承那万有者以及审判世界者。 OK， 万有都是交在他的手里，他也审判世界。 So 他不止拯救，他也审判、right? 他并不是只是一个陪伴你的暖男，你到哪里他就，他是 He's coming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活人死人的，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位主。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称他为首，称他为救主的，你就必须称他为什么？定你罪的那一位，审判你的那一位。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和看耶稣基督为也不认他，但是他确实是将来要审判他们的人。 OK， 上帝在永恒之中赐给这位中保一群人 a people， 一群百姓作为后裔，作为他的后裔。 OK， 我们就是那上帝父赐给子的后裔，使他们后来可以借着他得救赎，借着他得救赎。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中保的性质在这里彰显出来，是借着他得到救赎，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借着他得救赎，被选召，被称为义，成圣以及得荣耀。这最后一句话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那最后一句话和第三章第六节很相似的最后一句话，如果记得没错，应该是第四，那个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他定义。哦，对不起，不是第六节，哦，是第六节。哦，对对对对对，第六节。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以致得救，这一切恩惠的人只，临到蒙拣选人，成为神的儿女，成圣。因信神的能力保守以至于得救，一切恩惠只蒙到，得拣选的人。我想我在这里主要强调的就是，如果你得救的话，那个救恩是只能以一个 complete package 临到得救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讲说救恩有不同的层面，也许你要说步骤、有效的呼召、重生、得儿子的名分、称义、成圣、最终得荣耀，好像这个是步骤 right？ 或者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 Perkins 的概念，这是那个 golden chain 得救的金的链条。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或每一个步骤，好像我们可以用逻辑上来讲说，你一定先有诚意，你才可能成圣 ，right？ 好像有这样子的步骤，这是不可破碎的 unbreakable chain， 就是没有办法扯开来的步骤。也就是说，你得到救恩，就是你得救，就是得救，有不同的层面。换句话说，人不可能称义而不成圣，人不可能有儿女的名分而不得荣耀等等。如果你得救，你就是得所有的救恩，这个跟你如何行在地上就有关系了。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自己说你是信耶稣以至于称义的人，那么你的生活之中没有任何成圣的记号，其他的人不会百分之百的确定你没有得救，因为不知道，你说不定最终的时候你真的会悔改，上帝会赐给你一个新的心。但是如果你丝毫或者你那个成圣的记号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表面性的，最终你自己必须怀疑，你自己必须审查你自己是否得救。譬如说，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却不喜欢聚会，也不渴望聚会，也不渴望听到上帝的话语，你也不祷告，你也不喜欢与弟兄姐妹团契，你必须问你自己，我是否得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信耶稣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某种层面上没错，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但是通常我们会理解，我决志得救，我就不会失去这个救恩，我就拿到进天国的那张票，因此之后我聚不聚会，我不与弟兄姐妹团契，我祷不祷告，我认不认罪悔改，我是不是有努力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那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No，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而没有任何成圣的样式或基督的样式，其实只不过是印证你根本就没有得救，不管你再怎么决志，不管你再怎么说你信耶稣。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这边讨论过很多，好像前两个礼拜姐妹会也有讨论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OK 好，所以这个中保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完整的赐给人的，因为是出于他的，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不是好像就是我决定我要信耶稣称义，但是我也决定成圣有一点麻烦，我等一下好了。他是一次赐给你的，如果你是真的得救的，你就必有成圣的样式，你就必然渴望守主日，你就必然渴望与弟兄姐妹团契，你就必然看守他的律法是善的，是好的，是恩典，是可喜悦的，而不是那个不可负担的恶。 OK、oh, OK 好，8.1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8.1 主要是就是 It's an introduction， 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一位中保，中保他首要关乎，就像以琳姐所讲的，是关乎他救赎，上帝要救赎一群人做他自己的百姓，而这是在永恒之中就立定的计划，立定的约。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 8.2。 其实这些我们上基督论课的人都听过很多次了。这边讲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的真神，与父神，与 God Father 是同职同等的。 OK、英文是怎么说？ One substance 职，同一个职，一个 substance， 不是两个职，不是两个 substance。 在这里英文是用 substance， 在其他地方你可能看到 nature 本性是同样的字，你看到就我们来说本性本质意义是一样的，是讲同一件事情。同一位上帝，同一个本性，同一个本质，而且子是与上帝同等的。如果是同一个等值，同一个本性，就一定是同等的，没有什么，没有大小，或者这个很重要，今天讲到也会提到，没有顺服或不顺服可言。如果是同等的，就没有顺服或不顺服可言。你注意第一节在 8.1 这边提到的，他是说这个言语是讲说子也同意。Right， 你可以他们不是用这样的言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旨意，子也同意。OK， 不是出于因为他们在本质，在永恒之中的本质就是有权柄和顺服之间的关系，但是父与子的确有权柄和顺服的关系，这就不是就他的本质或本性，或者他在三位一体之中本质的次序，而是说他道成肉身，或者按照今天我们所讲中保职分来说，他必须顺服父，他必须顺服上帝。 OK， 这边强调的第二条主要强调是这道成肉身成为中保的上帝的儿子，他的确是成为中保，但是他首要是从永恒中就是上帝，不是次等的上帝，他 他就是上帝，他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格。第一句话强调这个，但是当时候满了，在永恒之中的这一位，等到时候时间成熟了，他就取了人性。注意他这边讲的是先贤们用的是 take upon him 自己取了人性，assume human nature， 取了人性，而这个人性以及人性具有的一切的本质 properties， 这个本质翻译的在新译本有一点会造成混淆，我会用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字眼，以及人所具有的一切的属性 properties。 OK， 因为值我们刚刚讲过它是用在 nature 上面，而我们在神学上面讨论值和属性，当然就神来讲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是不同的层面，human nature 和 human property， 大概这边的这个意思是这样，他是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就有这个人性该有一切的属性，其中包括人通常有的软弱，我们的主会不会疲惫？会。他会不会口渴？会。他会不会肚子饿？会。包括讲到的软弱就是讲这个 OK， 但是没有犯罪，不包括罪。 So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犯罪是不是人的本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人，你是真的人，你有真实的人性，是不是你必定就犯罪？我们就按照这个讲，我们用学习做，他取了人性，这个人性是具有人一切的属性，包括软弱，他既然是受造物，他就有所软弱，但是不包含罪。那这边是在讲什么？那罪是不是他一切的所有的本来的属性之一？就不是，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不包含罪啊。他说有一切人应该有的属性，但特别却强调不包含罪。哎，这个跟我们讲到创造是有已经提过了，罪不是人性的 essential quality， 人会犯罪，不是人有罪，并不是人性本身的 property。就是我们时常提到，人只要是人就会犯罪，就一定是犯罪。但是在某些程度，这是真实的。是就什么程度，就谁来说这是真实的？只要是人就会犯罪。亚当的后裔，亚当按照 ordinary generation 所产生的后裔，我们上次在提到，就是那个罪孽和他的罪都归算在亚当的后裔身上，而有罪性的人，有罪孽的人也必然会犯罪。但是这并不是上帝创造人性，原来的人性本来就有的属性，亚当本来可以不犯罪的 right？ 他有选择，他可以吃那果子或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不一定需要犯罪。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要不然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的那个 probationary command， 那个测试，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个就没有意义。你一定要realistically 真实的看待亚当，他是有真实的选择，那个他的选择才是真实的 OK。 所以犯罪并不是上帝创造人的原来的属性，但是却是堕落之后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的属性。人之初性本善，基督徒会说 No， 每个人都会犯罪，而且每个人都有罪，而且每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在某种程度我们也说 Yes， 人之初就在堕落之前性是本善的。我们的信仰告白怎么说？他有一切行善顺服的能力， 有原来的 original knowledge, holiness, 还有 righteousness, 有一切的知识、圣洁和公义。OK, 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会花一点时间，稍微更正了，也不是稍微，应该就是更正了西敏信仰告白那边，我们手中版本的那个中文的翻译，在人的堕落的第六章第三条那里 ，OK。你手中的翻译是罪所引起的死亡和败坏的人性就透过生育传给了后代所有子孙。你看到，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那么你到第八章第二条，他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受孕，继承了他的本质，那么你就会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先贤们其实不是按照新译中文版本这么讲，如果你仔细去看，是由罪所引起的死亡和败坏传给了所有透过生育产生的后代的子孙，这样子中间的差别 very subtle, 但是是很重要的差别。 OK, 借着圣灵的能力，他是在童贞女玛利亚中受孕，承继了他的本质。为什么本质在这里又出现 substance? 他和父是同一个本质，他和他的母亲是同一个本质，也就是说，这就是极大的奥秘，上帝最伟大的工作。我们信仰中最大的奥秘就是神居然成了人，同时有神的本质，同时有人的本质，有 two natures, 两个本质都有。这边讲，这边就讲到说，他在形容这个本质之间的关系。OK, 本质都是完整的，并不是说神成了人之后，他就好像就变成次等的神，他仍然是神。也不是说人与上帝的儿子在位格中结合，那个人就升华到好像升等成为某种神，不是，完全是人。完全是神，他是不可分割的，却结合在一个位格之中，一个位格，两个本性，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基督论。我们的主是一个位格 ，one person, two natures, 没有产生变化，没有中和，60%是神，40%是人，也没有混淆。OK。所以在这个位格之中，他这一个位格实在是神，也实在是人。所以当你说耶稣基督是神，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讲的是那位格。耶稣基督是人，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是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那人就是那位格，而那位格是神也是人。因此你可以说那人耶稣基督，因此你可以说上帝流血赎回了他的教会，使徒行传2章28节。这个在之后8.7会再详细讨论为什么会，我们可以这么说，属性相通，其实是很简单的原则，但是我到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翻译。我们到8.7的时候我们会再讲。OK, 8.2,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先行讨论是罪是怎么进到世界上？ 无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先祖是受了试探，来受了魔鬼的试探，那个蛇撒旦，那怎么？但是你还是可以问 ，OK, 那是在形容那个 mechanism, 那个机制，世界罪怎么进到了世界？但是你没有解释罪为什么进到世界，或者罪最初从哪里来？其实你真正要问的是，上帝为什么容许罪？我们之前有讨论，在某些程度，我们完全知道答案，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Why？ 为什么要让这个邪恶的东西进到世界？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除了最终是彰显他的荣耀，除了这个答案之外，上帝的耶和华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It's 至少到目前为止，神学家说这个是没有无解的答案。而你可以做很多 speculation， 但是如果你是改革中正统的神学的话，你的神学是基于什么之上？启示之上，不是基于 speculation， 不是基于你自己的哲学的推理之上。所以启示告诉我们多少，我们的神学的范畴就在多少。Okay. 这包括圣经明文告诉我们的和一切合理和必要的推论，这个就是我们神学的范畴。Yeah. 这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跟我们有关系，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中，大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问一下，如果这个人性按照这边的言语是具有一切人该有一切的本来的 property， 本来的属性，那么基督的人性是否是受造的？You have to say yes， 你必须要说是，你不可以模棱两可。你如果要否认基督人性受造，你就是否认他的人性。因为所有的病，如果不是造物主即受造物，如果不是受造物即造物主，没有中间的第三性。所以这个人性是圣灵在玛利亚的母腹中为他所造出来的，是受造的，不是本来就有的。如果他是本来就有，他就是上帝，很重要 right？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也不可以像某个神学教授说，这个讲了不要讲嘛，这讲出来 ，no， you have to say it， 因为如果你不说的话，你就是否认你自己的救赎，你就是否认他真实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你就是否认他真实有一个人性，他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产生变化、综合或混淆的另外一种人性，跟我们的人性不一样。如果是人，就是受造的，就这么简单。OK， 所以，如果我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受造的？对对对对对 ，Yes。这边有双重论述来，你在讲什么？你必须要问更，如果你的神学够好，按照他的人性说，他当然是受造，他是生于女人，生在律法之下，他是在时空之中生出来的，但他是不是永恒的？是的，按照他原来的本性，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从来没有改变，也从来不会有改变，他不是受造的，他是受造的。你要怎么说？按照他的人性说，他当然是受造的，按照他的神性说 No， 他是永生神，上帝永生的儿子。 OK，好，八点二，我们看他们，OK， 我们大概已经 cover 在，我也再特别提到一下，你可以注意先贤们的字眼，他并没有说这两个本性如何联合在同一个位格之中，但却是叙述。只是在叙述，他们确认的确是如此。OK， 这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好的神学其实是陈述、叙述多于解释，或者多于甚至多于臆测还是侧翼。我每次臆测多于 speculation， 我们的解释不过于我们所领受的启示。OK， 正因为他是神也是人，所以我们理当敬拜他。他是完全合一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因为他是神。OK， 所以请问，软弱是人堕落之后的本性。 软弱这边讲的软弱是讲，既是受造物，他就不是，相较于，他就有其软弱，有限好了，这么说，他就是有限的。 所以 Good question. 所以我们可以问，如果亚当他没有，没有犯罪，他会不会肚子饿？会。Yes, yes. 软弱是讲这个，就是说，上帝不需要吃东西，可是人需要吃东西。上帝他进入他的安息，但是他需不需要安息？他不需要安息，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设立安息。软弱讲的是这个，不关乎罪的软弱。Okay. 很有趣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经文说他生病。生病我们通常会说那是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他会饥饿，他会睡觉，他会口渴，他需要要一杯水来喝。 OK， 这样子的软弱 OK， 属于人本性的软弱，这么说好。 OK， 我们要不要讲 8.3 还是留到下一次好了？ 8.3 有一些我觉得还OK， 我们就下次再讨论 8.3 8.1 8.2 其实我们在复习之前已经讲过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有没有什么我没有 cover 到的？我这边有提到这个概念，就稍微一下你会在神学上面的用词的时候，关于讲到三一论的时候，有些用词是特别是关乎在位格上面的，就是 personal predication 或者 relative predication， 也就是说用来叙述每一个不同位格的，然后这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因为位格是有其区别，父是父，子是子，圣灵是圣灵，父生出子，然后圣灵是由父和子所出的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关于这类的用词你可以看得出来中间是有区分的，有 distinction， 因为你不能说子生出父，你只能说父生子，在永恒之中永恒的出生等等。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的用词是关乎他本质，关乎他的nature 或者 essence， 所以那个就是 essential predication， 是关于他的三位一体之中的联合The unity, OK， 这个就是谁是永恒的，父子圣灵都是永恒的，他们有同等的尊荣，同等的荣耀等等 ，OK，OK，、okay. okay,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8.1和8.2 ，OK， 没有的话，我们就有一些。大家，我鼓励大家开口祷告。